唐柔站在叶修身后应道。刚刚他和叶修换手，和这个昨天被叶修打掉天上都没掉下来过的家伙交了一下手。这一打才知道，这个被戏弄的家伙可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。一个角色所有技能未出的时候，才是他状态最强的时刻。反过来，你也要注意利用这一点。对手用过了什么技能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是多少？你看，他刚刚拍出了一个落花掌，那么在接下来的这四秒里，落花掌的威胁就不存在了。利用这个机会切近身，除了落花掌，目前战斗法师的技能全是线攻击或是点攻击。我们选择稍微偏一点的身位，迅速切近身。你看，他一时间没有技能能控制我们。哎呦，落花掌！嗨，话太多，四秒过去了，这落花掌冷却结束了。叶修正准备利用这次切近身的机会攻击的时候，云霄却是轰了个落花掌过来，连忙一个后跳操作，让韩嫣荣跳开躲避。 搞什么？你在和谁讲话？ 萧云喊道。 看这下。 韩嫣荣这边冒出了这么一句，又是趁着云霄技能冷却的时机，抢占其不方便反击的角度进行攻击。这一次叶修没有再多话，先把手头的示范做出来再说。仅两个操作后，云霄被浮空上天。萧云郁闷的要死啊，这会儿他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。毕竟前后两个韩嫣柔的程度截然不同，作为一个职业选手，这点判断总是有的。再加上这边叶修突然开始不停地絮絮叨叨，萧云终于知道，原来刚开始自己是被人拿来当陪练，而现在呢，却又成了对方拿来上课的道具。萧云焦躁地想要快速结束这个浮空，谁知视角拧来拧去，却又是找不到下边的人在哪里。遮影布，又是遮影布。萧云真是恨这玩意儿啊，偏偏他水平和这人差着一线，破不了这局面。想着这次将在全队的面前被这么折腾一番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谁想这次对方却没像上次一样歹毒，虽然依然是遮影布藏身，但在攻击了他几下后，一个圆武棍就把他揪下扔地上去了。小云连忙翻滚起身，就怕被对方追着打，结果韩嫣柔根本没动，站在那儿却是不停地说话，显然是在给身边的人讲解刚才虐他的原理。道具，自己真的成道具了。萧云怒气冲冲杀回再战，韩嫣柔随意化解，一边坐着点评，一会儿这不对了，一会儿那不好了。萧云从道具又变成反面教材了。可怜这一腔怒火也没让萧云爆发出什么人体潜能，操作还是那个操作，反倒因为急功近利露出了更多的破绽。 萧云，退下吧。 王杰西总算是发话了。旁观者清的角度让他们这些人早就发现韩嫣柔前后并不是一个人。萧云此时求胜心倒是相当强烈，但情绪已经完全失控，只做出了一连串心浮气躁的攻击。但这萧云心浮气躁却也很认真，居然没听到王杰西的话。坐他旁边的周叶柏连忙真人拍了他一下。 萧云，队长让你下来呢。 萧云这下终于听到，怔了怔后很是郁闷地退了下来，到了队长这身边。这是他们的习惯，这种时候队长都是会交代两句。 刚才叶修说的话你有没有听？ 萧云一怔，他听了，他真的听了，他甚至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发现了叶秋在拿他当道具的事实。但他知道此时队长所指的绝不是这个， 他说的我都知道。 小云给自己辩解一下，那些理论知识并不是什么独门秘籍，不说职业选手，就是玩家群中会玩的也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只不过知道归知道，能不能运用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 既然你不用听，你为什么没把他的话当成是垃圾话？ 小云又是一怔，王杰西也不再多说什么，让他到一边自己反省去了。 队长，让我上。 此时微草战队中有人主动请战，却是先前已经败过一次的刘小别。不过这次看到对方用的并不是散人那个实在不好应付的职业，每个人都已经是跃跃欲试。刘小别先前输过一次，有一点报复的心理。 让我来。 结果和他一样挂过一次的梁芳也出来抢顺序了。 万万。 结果他们的队长没答话呢，那边的韩嫣柔却走了过来。一个女角色说话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生，众人都是一阵不适。 不就是想切磋吗？去竞技场。 似乎你身边也有人需要指点。 是啊，不过没你们人多。 是什么人？ 网吧一小妹。我去上我的账号。 叶修说着离开，韩嫣柔交还给了唐柔。叶修登陆了军魔校后从土屋里走出，微草战队11人都在外面候着，一时间有些适应不了这事情的发展。 哼，你说这算不算是一段佳话呀？ 君莫笑走上前来，叶修说着。 什么佳话？ 王杰西问。 冠军队陪练网吧妹应该能上头条吧？ 你说的妹子就是这个韩嫣柔吧？ 是啊。 明明是个新人，你觉得直接拿职业选手当陪练不过分吗？ 对他来说这个方法正合适呢。 不过我看不出和他练我们会有什么收获。 过不了他那关没资格和我打。 这个资格倒是挺容易拿的， 所以你们也没吃亏，除非你更愿意像现在这样天天和我在练级区里玩捉迷藏。你们应该挺忙的吧？有这么多时间吗？ 竞技场。 王杰西的角色烈火燃尽，转过身对队员们宣布： 这些人都是高手。 唐柔的韩嫣柔走到了军木校的旁边问着： 嗯， 有多高？ 嗯，比我差一些。 顿时咳嗽声响成一片。叶修没理，只是问了问唐柔： 如果一直输你会不会哭啊？ 你说呢？ 总之你做好心理准备啊。 我就不信了，能有那么夸张？ 嗯，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。 叶修点了根烟，一队人返回了城镇，到了竞技场。 喂，我可以用散人吗？ 微草众人有些无语。这问题不好回答呀。你说不让显得好像怕了，但你说让吧真的怕呀，对付散人很吃力。结果就听到队长的声音响起： 你们是在担心什么？心理上过不了这一关的现在就回去睡觉。 输赢无所谓的话不能总说，王杰西希望的是队员们能拿出面对失败的勇气，在失败中找不足。这个等级打散人，尤其是叶秋的这个军魔校，的确大家的机会都很渺茫。这种情况下就看谁有胆量面对这个失败，从中让自己得到提高。队员们沉默，不管是不是心理上能承受，此时却也不会有人选择离开。 谁先来？王杰西问道。 我。 刘小别径直走到了君莫笑面前。 说好的要先过了他这关。 叶修示意唐柔上。 哼，很快。 刘小别自信满满，主动去建了一个一对一的房间。其他人都是以观众的身份进去。叶修进去后却只是留了一条信息便又离开。赢了来隔壁找我，密码15951。 可以支持多久呢？ 新建好的房间里，叶修默默地想着。此时的他没和唐柔坐在一起，看不到那边战斗的面前，只能是自己判断。刘小别，这第一个对手对于唐柔来说就是大大的不利。唐柔现在的主要优势就只是操作的手速而已，但刘小别却是在职业圈中都以手速著称的人物。唐柔原本的优势在刘小别面前甚至也成了劣势。至于经验、理解、意识、判断这些东西更是完全没法比。 40秒吧，大概。 叶修判断出了这个时间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也是一种练习，通过自己的经验直接在脑中模拟二人的比赛，想象可发生的战斗场面，从而做出最终判断。43秒。和叶修的判断出入不大，刘小别一上来就积极抢攻，对于妹子他没有任何联系，更多的只是不耐在这菜鸟身上浪费时间。超过唐柔的手速，让唐柔第一次感觉到了无力。面对对方阵中的那个战斗法师云霄，他还可以纠缠一阵，但这剑客从一开始就对他全面压制，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。完胜。呼啦一下，房间里的人立刻全空了。唐柔怔了怔，跟着也退了出来，点了紧挨的房间，以观众身份进入，结果里面却不见巨魔笑。 在哪儿呢？ 唐柔给叶修去消息问。 隔壁找我。 我在隔壁啊，没见到你。 隔壁找我是房间名。 唐柔无语，退出这房间，搜了一下，果然有房叫隔壁找我。输了密码进去，就君莫笑一个，其他人这会儿大概也被就文字游戏搞混乱了。 怎么样？ 叶修问唐柔感受。 果然厉害。 那个对手正好比较克你。 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，击倒就好。 你能做到最好。 一定。 两人聊着，这边微草总算进来一个人，随后大概是有了发现，其他人也陆续冲了进来。 有意思吗？ 王杰西显然并不欣赏叶修隔壁找我的文字游戏。所有人都是自觉的观战模式，准备参战的刘小别却是迟迟不见进场。不一会儿，倒是以观众身份进入了，纳闷地说， 怎么搞的？不能参战？ 注意参战条件啊。 我已经打赢他了。 我是说系统设置的。 系统设置？ 众人都疑惑，结果王杰西发现的最快。 赌局？当然是赌局。 40个强力蛛丝。王杰西看了一下筹码， 高级的怕你们也没有。 其实目前是叶修啥也没有，最近生意捞到的东西已经全部用掉，这强力蛛丝还是第一次代打时多赚到的。竞技场开设赌局是不能空手套白狼，赌注都是要抵押在系统的。 这个我们也没有。 王杰西没好气的道。 想办法嘛，这个没有，等价交换也是可以的。要不要我给你们开个清单？ 哦， 你是要材料来制作银武，还要训练新人，野心不小啊。所以你想多拿个冠军的话，可要把握好机会咯。微草队员们听着两位大神的对话，心下都是迟疑不定。难道这叶秋还有重返职业联盟的企图？问题是这人刚刚退役才几天呢，这么快就反悔了，还有没有点谱啊？ 说吧，要什么材料？ 飞快的一堆文字闪了出来，显然不可能是瞬间就打好的。 哼，你还真是早有准备。 王杰西看了看这些材料，基本都是25到30级这个阶段的产出，有副本隐藏 BOSS 的，有野外 BOSS， 还有一些看起来并无什么价值的东西。但王杰西这水平的人物对装备编辑系统也是略知一二，尤其他们微草俱乐部的技术部目前在联盟可算首屈一指。家世王朝后，微草战队能独得两冠，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这些自制武器的材料竟然就这么大大方方地摆在自己面前，就不怕暴露出他武器的制作方式吗？要知道，自制装备向来都是相当精明的东西。是觉得我们不可能看穿，还是在这当中故弄了什么玄虚？王杰西暗自揣度了一下，却没有多说什么，当即联系了中草堂这边的会长车前子，说了自己的需要。车前子此时其实就在竞技场外呢，这家伙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暗地里跟着看热闹，由于不敢接近，只是远远的观望，所以谁也没有发现。结果到了竞技场这里，却是不知道这些人进了哪一个房间，无奈之下已经准备离开，谁想突然收到了烈火严禁的消息。杰西大神吗？车前子当然知道这个角色是魔道学者，这个或者叶落乌提，两个里总有一个会是王杰西。车前子看了这发来的清单，连忙跑了一趟工会的仓库，把能有的都提了出来，随后联系了烈火燕金，得知了竞技场房间，匆匆把东西送了过来。各种材料都是以几倍数拿来的，显然王杰西知道这说是在下赌注，但他们胜率很低，这和白送也没什么区别了。要是换了车前子来做主，肯定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，至少要调整一下赔率。不过在王杰西眼里，这些很低级的材料算不上什么，全当是给队员培训的学费，掏得起。有了材料，刘小别接受赌注后，角色终于是进入了一对一的比赛场。 呀，很快嘛，不愧是冠军队啊。 废话少说。 刘小别此时斗志高昂，知道对方是大神叶秋，自然不会有任何保留，闻名于职业联盟的手速上来就是全力爆发，赛场上瞬间剑光纵横。竞技场里的录像功能和野外就大不一样了，不需要玩家的视角，而是由系统的上帝视角来录像，回头重放时可以切换主视角、俯视角、远角、近角，随便什么角，显然更有利于研究。就是此时的王杰西他们这些观战人员，在比赛开打后也立刻是进入这样的上帝视角，可以由得自己控制。